喂，大家好，呢、這个家灿港灿又翻翻嚟啦，我系谭祖， 系山大，好高兴又见翻大家。 哎，系啊，喂，而家我哋讲有个 topic 咧，其实咧就系、都几过瘾嘅。点解会好过瘾呢？就是、一个 topic 入边有好多嘢讲嘅，咁所以咧可能我哋要啊讲快少少，就讲咩嘢咧？就系讲加拿大嘅 public transportation。咁即系话公共交通系统，咁今次咧就因为我哋 Toronto 翻嚟啊，咁咪讲咗多伦多先啦。咁其实多伦多咧个公共交通系统咧就同香港有个好大嘅分别。点解咧？因为而家咧就即系一棵树下边咧，佢又有地铁、有巴士、有货车、有高 bus。即系唔系 city 行嘅巴士，有 street car， 即系等于屯门嗰啲叫做咩？ 轻铁， 轻铁，仲有另外一只咧叫 wheelchair， 就系专货一啲 disable 嘅人坐嘅。 嗯， 咁或者我哋即系系啦，概括啲讲讲先。嗱，佢好特别一样嘢就系话咧，加拿大你喺个 Metro Toronto 入边，你去由 A 点去到 B 点，可能你坐三种唔同嘅车。不过都系俾一个费用嘅啫，嘅意思即系话 A 点咧，你可能坐个巴士去个地铁站， 嗯， 然后咧喺个地铁站嗰度咧坐去另外一个地铁站，然后出咗嚟之后咧再坐架巴士咧去到另外一个点，咁啊香港嚟计咧就俾三次钱啦，啊 Toronto 咧就俾一次钱， 系， 咁但系， 不过我谂嗱有样嘢唔同咧，因为你香港咧就你可能，哦，你先坐咗一程。九巴， 嗯， 咁啊，九巴就系九巴公司啊。咁你再转一程地铁，咁地铁咧，即系而家叫港铁啦，港铁就港铁公司嘅。好啦，过咗海啦，去到，你想去大屿山，咁去到东涌，你转一程大屿山，新大屿山巴士， 嗯， 就去大澳嘅，咁三个唔同 operator， 咁你就自然俾三次钱啦。咁但系。即系如果你加拿大就咁同香港制度有啲唔同，加拿大嗰、那个即系公共交通咧，就都系叫公营嘅，即系唔理你巴士好、地铁好、轻铁 street car 好，或者你啊而家即系有即系我到嗰阵时喺士加堡有啲叫做light rapid transit 啦、啊、即系四卡车咁啊，行四个站 有 LT 啊嘛， 都系喺同一个 制度下边， 交通系统下边， 嗯， 即系叫 TTC 啊，叫 Toronto Transit Commission 啦、啊、吓，咁、 嗯、 即系就由佢哋管理嘅。 嗯、 所以他们可以一个这样的做法。 是的，因为同一间公司、 啊、 不过他的票价呢就相对来讲就即平均就会贵过香港很多了。因为呢就如果你买票的话你三个要半。 是 的，那就维起差不多成是20蚊港币的。 是 的，就算你搭一个站 都好，你搭一个站都是三个 票。是的，你搭一个站同埋搭20里以外的地方呢其实都是三个几的。 是 的，那他特别之处呢就是譬如说佢巴士嘅行法咧就好特别嘅，佢巴士行法咧佢就唔识转弯嘅，唔识转弯意思就系嗰条巴士只会喺一条街度 由直路 极东去到极西，每一条街嘅极东去到极西，或者极西去到极东，或者去极南去极北。咁你由东北去呢个西南嘅话咧，其实咧你就搭巴士就去到个路口度。啊，你譬如向南行嘅话咧，去到嗰个路口度咧，然后再转架巴士就向东行，就行到最近。 嗯， 咁跟住你落车又喺嗰个转角位嗰度咧，又搵架巴士咧向南行，行到最近。咁、嗯、咧就其实搭咗三程巴士噶嘛。 系， 咁其实咧俾一次钱嘅啫。 系， 咁呢个咧就系个其中一个即系话嗰个 bus 嘅特别之处。咁地铁咧，其实地铁咧而家有几多条地铁啦？而家？ Toronto 嗱，讲真呢样嘢，我又觉得好落后。到今时今日咧，应该都净系得两条。但文说就话好似有我啦，希望有网友可以嚟即系 update 指正啦。即系据我理解咧，就系、是、应该系出年2018年咧，就会有地铁上到去湾嘅。 系，冇错 啊，上到去湾嘅，去嗰个湾庙，即系一个好大嘅 shopping mall。吓、啊、咁但系咪一 系咪都系一条新线，还是系现有嘅线路嘅一个延伸咧？我真系唔知道 吓。啊，呢、這个我就唔清楚，但系去到 Warn 嗰度咧，我就知道嘅。 系啦，你去到 Warn Mill 咧，咁即系有个方便啦。譬如你以前去 Canada Wonderland 就可能另外搭车啦。咁你而家搭普通嘅地铁啊，咁即系将来新线到咗咧，嗰度即系 One Mill 嗰度，其实就 Canada Wonderland 嗰度差唔多系嗰度嚟噶啦吓。 但系嗰、那个呢、這个坐呢个公车咧，其实有一样嘢咧，就香港就先进过加拿大啦。点解咁讲咧？香港65岁以上嘅 senior citizen 即系老人家咧、嗯，大家都知道咧就两蚊鸡， 两蚊鸡 系啦，就可以呢个坐几远都系两蚊鸡。 系 咁喺加拿大咧 ，senior citizen 咧都系两蚊鸡，就两个零五，不过加币 系 咁咧就即系相对嚟讲就贵过香港好多啦。 嗯 嗯，咁但系咧嗱，另外一个想同大家睇睇咧，就系嗰个所谓叫 wheel chance 啊。咁呢个咧就香港冇嘅，所以点解我特别要讲咗前面咧？因为惊之后就唔够时间讲。个 wheel chance 其实系乜嘢咧？其实啲所谓叫 rehab bus 啊 ，rehab bus 咧就有人误会咧，就系坐老人家坐轮椅而叫嘅巴士。咁其实咧，我就即系搞清楚，原来唔系。点嗰啲 rehab bus 系乜嘢咧？其实佢专载一啲系行唔到路嘅人， 不良于行， 不良于行嘅人，嗰、那个人几多岁都得，只需要系有医生嘅证明，你半年未来半年你都唔不良于行嘅，你可以系坐轮椅，你可以用 walker， 你可以用拐杖，咁、 嗯、 你拿住张医生纸咧，然后你去 TTC， 即系呢个 多伦多公车局， 系啊，多伦多公车局嗰度咧就去申请， 系。 咁你申请咗有咗嗰个证之后呢，咁其实呢你就可以任何时候你就打电话去呢个公车局就 TTC， 就话喂我要而家由 A 点去 B 点，你派架车嚟啦咁样。咁呢佢派架专车嚟车你可能坐个轮椅上去，咁个好处就乜嘢呢？因为而家三个二号半一程车嘛，佢派架专车嚟车你都系三个二号半。 嗯， 咁呢度就犀利啦。动且如果你系老人家嘅话咧，就两个零五嘅啫。 嗯， 咁另外一样嘢特别咩咧？就系话你可以有一个人陪你。 哦， 而嗰个人都系呢个价钱。 即系同呢样两个零两蚊零五。 系啦，如果你啊两公婆大家都七廿岁啦，哎，我落单摊到呢个睇医生。咁你就打电话去公车局嗰度咧，就约啊几时几时去边度接我，就落去嗰个医生嗰度。咁咧你又摆低啊四个一银钱，就俾嗰个揸车嗰个，咁你就可以搭一架，即系仲好过搭的士。咁同埋咧，落到 downtown 之后咧，你可以就约翻埋，喂回头啊九个字一个钟头之后咧，再嚟接翻我。嗱呢啲咁嘅 service 咧。我相信喺香港咧，就谂都冇谂过 嗱，我又咁睇咧，就话即系嗱 ，wheel chance 啲，你唔讲我唔知啦，因为我从来冇接触过呢样嘢，即系我又好幸运，即系自己即系行动便捷啦，即系屋企人亦都冇乜嘢。咁嗱，我初嚟到加拿大嘅时间咧。就我見到啲人坐 wheel trans， 但係點解即係啲 wheel trans 見到就係俾輪椅坐，但係啲點樣去 arrange 咧？我真係唔知嘅。咁嗱，相同時期即係譬如八零九零，甚至無話去到九七年度咧，之前咧，你喺香港咧係好唔方便輪椅嘅。因为基本上嗰个时间之前嘅，即系九七年之前嘅巴士咧，系不设轮椅嘅，冇即系轮椅系上唔到嘅。但系九七年佢换咗啲巴士公司开始换咗车之后啦，佢有一啲叫做 super low floor 嘅巴士啦，咁咧就开始是可以方便到这些坐轮椅的人士 了。 其实去到今时今日呢，就所有巴士都有这些设备，就说巴士去到埋站的时间，如果有人坐轮椅的，他的巴士司机在个车头他的标板上有个掣一按呢，就整个车头呢就 new down 的。即是他会跪低大概是即 level 低大概一至两寸到咧，咁咧就佢 level 越低完之后咧，佢上车嗰个位咧就同嗰个路边个 curb 咧差唔多系叫平衡。咁啊，然之后有块板咧就拉出嚟，咁咧就拍咗落行路嗰边咧，个轮椅咧就好方便咁上咗嚟。咁上咗车之后咧，每一架巴士咧，双层好单层好，亦都有特定嘅地方系俾佢摆轮椅嘅。即轮椅拍埋去，咁坐拍埋去之后，亦都有条安全带咧，系俾即坐轮椅嘅人咧就拉出嚟，又卡翻住个轮椅，即等佢架车坐嗰阵咧，系唔会离开个位嘅。咁所以我即系佢自从有咗呢样嘢之后咧，我就觉得今时今日香港嘅对于行动不便人士嘅方便咧，系大过多伦多嘅。我唔知道，譬如多伦多嘅一般巴士有冇呢种设备啦？我就留意到，我早两个月翻去咧，我见到啲车咧系都可以 new down 嘅，可以降低嘅，但系有冇有冇一个 gang plan， 即系叫出嚟俾啲轮椅上咧？我就冇留意到吓。 咁我谂多伦多就冇嘅，咁但系咧佢就呢个 wheelchair， 我唔敢讲可能有 嘅。嗰个另外一个好大嘅作用就系乜嘢咧？就假若系嗰个时段好多人叫呢啲咁样嘅要坐轮椅或者不良于行嘅车嘅时候，佢而冇车嘅，譬如话你一单单翻上嚟，喂冇车咁样，咁。TTC 咧，即系呢个多伦多公车局咧，就会有一个好好嘅 arrangement 嘅，佢会同你 call 部的士，你都系俾$2.05嘅啫。 OK， 即系咧，政府系湿时大四坐的士翻屋企， 哇， 不过俾$2.05嘅啫。嗱，呢啲咧就真系冇得挥啦。吓，呢啲只会喺加拿大先至会出现嘅。 咁啊系， 系啦。咁呢个咧就系即系wheelchair 嗰个特别之处。咁另外一个咧就要提一提咧，就系、是。其实佢有个叫做 Go Train Go Bus 嘅 service 噶嘛， 系 咁其实呢个高亲字咧，其实就多数就唔系 within city 嘅。 其实高嘅意思咧就系 Government of Ontario 嘅意思， 其实咧就系离开咗个Metro Toronto 城际咧，城际嘅公。城际公交 系啦，譬如话喺 Markham 啊、Newmarket 啊、Ajax 啊、咩 Oakville 啊，呢啲即系喺唔系 within Metro Toronto 嘅城市咧，就会有个 Go Train 就搭落去个 Union Station。Union Station 咧，其实就系嗰个 中央车站， 中央车站就系个最 centre 嗰地方。咁如果譬如话，即系等于我哋去中环翻工。咁即係话元朗啊、粉岭啊、上水嗰啲呢就有火车就直达去到中环。咁多伦多有一样特别呢，就香港呢就唔一样嘅。多伦多基本上 downtown 入面嘅所有大厦个地底都系通嘅。即係由 Union Station， 你可以由个地底嗰度一路行到上 Bloor， 其实都喺个地底度嘅。咁个地底嗰度咧就有好大好大嘅摩，你谂下个成个市中心个地底都系挖空嘅。咁其实最主要原因咧就因为多伦多冻啊嘛。咁你冬天譬如话食 lunch 啊咁之类嘢嘅话咧，咁你唔使出街就唔使冻。咁呢个咧就系呢个高嘅意思，即系话喺离城市以外嘅，将啲人带去市中心。咁另外亦都有只叫做 street car， 系咪啊，生弟？ 是啊是啊是啊。 Street car 又会大概是怎样运作法的？ 好似香港的轻铁咁应该。 其实个样都好似的。 似的是。 个样都好似的。不过佢行啲区呢就是比较旧啲嘅区嘅。新嘅区呢就冇用 street car 嘅。咁但係佢特别之处呢，我諗同香港呢就有少少唔係好一样嘅，因为佢亦都系同巴士同地铁就绑埋一齐嘅。即係话你喺 A 点去畀钱嘅话呢，你去 B 点呢中间可以有地铁，可以有巴士，可以有 streetcar,combine 埋一样嘢嘅。不过呢就因为而家呢就头先你提到啦，其实所有咁多种交通工具呢其实都系政府㗎嘛。其实全部蚀紧本嘅。因为加拿大人呢大部分人呢都系鍾意揸车嘅。 咁如果以城市设计嚟计咧，其实外围嘅人咧，其实就唔系咁多噶嘛。 系。 咁如果你要将城市外围嘅人带去城市中心嘅话咧，你要建设 系 好多车网、火车网嘅话咧，其实成本就会好高嘅。 嗯。 咁所以点解就系会喺加拿大？咦？点解会贵过香港咁多嘅咧？因为地大 系 就密薄。咁但系人就唔多，咁所以咧，你积埋晒咁样嘅交通网起上嚟嘅时候咧，基本上咧就系会，即系个成本又贵咗好多啦。 系啊，你讲方便就始终都系香港嘅人都系人多，但系咧就样嘢方便，系咪啊？系咧，啊， 系啦。咁头先我哋讲咗几样嘢啦，有高 train 啦。有巴士啦，有地铁啦，有 streetcar 啦，有 wheeltrains 啦。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讲即系嗰个当年啊，我记得当年呢个八年去到 Toronto 嘅时候咧，其实嗰个车费我记得系个零嘅啫。 系个零，我去到嗰阵一蚊嘅啫。 系啦，咁你个零，而家就去到三蚊。 系。 咁但系咧就三个摇半啊， 系， 其实啱啱今年咧就啱啱改咗， 系， 咁佢个 monthly pass 咧就$146， 系， 咁即系维起上嚟咧就八百零蚊港币， 系， 咁嘅好处咧就系所有嘢都系任搭嘅， 嗯， 咁但系咧就系学生咧就系同 senior citizen 咧 一样， 基本上个价钱咧就会系一样嘅， 系， 咁所以咧即系如果喺加拿大嘅话咧，即系如果翻学嘅学生嘅话咧，其实都系会有啲折扣嘅、 嗯， 香港都有折扣嘅喎，应该，不过好似唔系太多。 香港是半价嘛？应该 香港系咪半价？ 好像是半价。 我因为冇啲小朋友都冇喺度。 半价应该是半价。 系啦， 咁我知道，譬如话香港去机场啲巴士咧，就老人家就半价，就冇两蚊，就学生都是半价。 你讲系 机场巴士？ 机场巴士 吓， 哦、，OK， 应该系吓。 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譬如话喺个 city 入边 ，city centre 入边咧，其实基本上就头先提过啦，就系、是、其实一个地底嗰度咧，就系、是、通晒嘅。 系， 咁即系话咧，就系、是、可以去到好北嘅地铁 Blue 线 ，OK， 系， 或者可以去到好南嘅 Union Station。 系， 咁但系另外一样嘢咧，就是、假如你唔坐公车嘅话咧，基本上咧就系、是、如果你而家揸车落 downtown 泊位好贵，系咪啊？ 我。即系讲真，我尽量都唔好做呢样嘢噶啦。 咩原因唔好做咧？ 呢难唔系嗱，第一你难搵位泊车，咁唔系嗱，你肯俾钱咧都有嘅，咁但系贵咯。你譬如话你泊到嗱 Union 嗰度有一个都几大下嘅多层停车场。但系咧，就如果你硬去的话咧，你可能会拍即系楼上嗰啲咧，咁你架车可能兜好多个圈上到楼上啦。咁你上得到去佢嗰、那个泊车费啊，我记得，因为我上呢次翻去，我六月嗰次就冇落个 downtown， 但系对上两三年之前都成 三蚊， 好似唔知四蚊半个钟噶。 哇，四蚊半个钟就好金、啊， 好似我记得好似系四蚊。 即系一日864。 咁唔系嘅，咁佢嗰边你如果系 long term parking， 即系拍得长的话咧，佢有啲 early bird 噶嘛，即系早鸟你去就几多点之前去咧，就系乜嘢价钱啊咁样咁。然之后如果你你如果你拍，譬如你喺单单翻工，你拍足八个钟咧，咁当然唔系话即系一个钟头八蚊864咁啦。咁佢都有个即系有个平翻啲嘅 rate 嘅。咁但系即系如果你系对比起嚟，你即系单单嗰个啲 transit 咁方便，因为你头先都讲啦，就话嗰啲公车系去得到呢、這个好多去到 Union 啦，咁变咗好多，即系嗰度好多巴士，根本就你搭巴士 仲方便， 好方便。咁同埋再唔系咧，天气好的话，你行咧其实都行到好多地方， 都行好远。 都可以行到好多地方。 同埋好多人翻工咧，会系点咧？佢会揸车就揸到去高 bus 嗰个站，或者揸到去一啲地铁站，有个好大嘅停车场，然后就俾你泊架车喺度。咁啊，当年就唔收钱嘅，咁而家 收啦， 而家 收钱啦，收啦， 系啦。咁但系咧就 Kiss and Ride 咪叫做 系啦，但系就方便好多，因为你泊架车喺度嘅话咧，基本上咧你又悭咗有钱。 系， 同埋咧系唔会塞车。 系， 咁譬如话你搭到去喺Finch 站嗰度，即系北边嗰个站度一个好大好大嘅停车场嘅。咁朝头早咧就你洗咗去之后咧，然后就搭地铁就落去下边。 系， 咁个停车场咧就收个价钱咧，比 downtown 咧就会平好多啦。 系系， 咁跟住你做完嘢嘅话咧，你又翻去搭翻地铁咧，就上翻去嘅话咧，咁即系基本上咧就令到，因为多伦多有一个比较大嘅麻烦之处咧，就系话落 downtown 个 freeway， 譬如话喺呢个 Don Valley Parkway， 咁多年咧，其实咧就系冇收辑，唔系冇收辑，系冇扩阔到。 系啊， 系啦，就讲咗几十年扩阔就扩阔唔到。 系， 咁所以咧就啲人咧就都系唔好揸车落去 town 啦，因为揸车落 town 第一就时间控制唔到。 嗯。 第二咧就好似你所讲啦。 嗯。 就。半个钟就四蚊，咁其实咧就围起就非常之昂贵嘅，系啦。咁如果即系话，即系其实同香港一样，即系多伦多咧，其实即系话，冇架车系唔得，但系咧就翻工咧最好咧就系坐呢个公车，咁就会带俾大家好多方便嘅。 系啊，咁你香港，你香港，即系如果你喺香港嚟计就你直头系应该系搭公车添啦，即系根本你冇唔够地方俾你泊位，因为所以我喺香港我都唔揸车啊。 香港啊，除非你去 Science Park 啦，Science Park 就可以揸车去周围泊。咁但系如果即系。如果呢个咩嘅话呢，其实即係呼吁大家啦，就尽量坐。啊，仲有呢，而家我哋揸喺譬如 Don Valley Parkway 呢向北行呢，有条拎咪俾人哋多过两个人坐，係可以快啲嘅。 租意嘛 ,high occupancy vehicle 嘛。 係啦，咁呢个呢就即係其实对于香港嚟讲呢，其实都可以实行下嘅。即係如果係多人坐嘅话，可以行过条拎。 呢个就係 debatable 啦。喂 ,anyway, 我哋今日差唔多够钟啦，呢个金济哥哥要我哋俾下一个节目啦。 OK, 咁喂，多谢大家收听啊，有啲乜嘢意见请随便在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和网站留下，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多谢各位。 好了，多谢各位，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